得到原因，以为自己用完美的逻辑才发现无解命题，你就这样的闯进我心里，带着一点甜蜜之气，你的笑没有什么能力 亲手走过所有。